下面是初七第四日开始，七天的晨光，一气的四天，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实际到我那里来问，这也很难得。但是你们这样的用功，把我前两天说的都忘却了。昨晚说修行无别修，只要施露头，我们现在是参话头，话头就是我们应走的路头。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自己话头作为金刚王宝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一情不留，一法不立，哪里还有这许多妄想来作事作戒见空见光明等境界。若这样用功，我不知你们的话头到哪里去了。老禅师傅不再说，初法性的人要留心啊。我因为怕你们不会用功，所以前两天就将打气的缘起及中门下这一法的价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讲过了。我们用功的法子就是单举一句话头，昼夜六时，如流水一般，不要令它间断，要灵敏不昧，寥寥长之，一切烦情圣洁，一刀两断。学道犹如守进城，仅把城头占一场，不受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地香。这是黄檗禅师说的，前后诗经有两种意义。前两句提议说，我们用功的人把守这句话头，犹如守皇帝的进城一样。即使皇帝名为天子，高贵一级，恐怕坏人无害，所以他住的宫殿外有护城河，护城河内又有坚固的城墙，到最后一层叫紫禁城，自成城门，护城经皇帝准许，是任何人不得出入，这是保守的非常严密的。因为你我每人都有一个心王，这个心王即是第八识，八识外面还有七识、六识、全五识等。前面那五识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贼，六识即是意贼，第七识即是末罗。他末罗生一天到晚就是贪坐第八识见分为我，引起第六识率领全五识 谈爱，色声香味触等澄净，禅惑不断，把八识心王困得死死的，转不过身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金刚王宝剑，把那些劫贼杀掉，使八识转过来，成为大圆镜子，七识转为平等性质，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全五识转为成熟坐姿。但是最要记住，就是把第六识和第七识先转过来，因为它有领导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别计量。现在你们作思作见，见空见光，就是这两个事在起作用。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使分别事成妙观察智，计量人我之心为平等性质，这就叫做转世成智，转凡成圣。要是一向贪著色声香味触法贼，不能侵犯，故曰如守进城。后面的两句，不受一番寒彻骨，种得梅花扑鼻香的比喻，即是我们三界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缠，被尘劳所迫，不得泄露，不拿梅花来做譬喻，因为梅花是在雪天开放的。大凡世间万物都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冬天的气候寒冷，一切的昆虫草木都以冻死或收藏，尘土在雪中也冷静清凉，不能起飞了。这些昆虫草木尘土灰烛的东西，好比我们心头上的妄想、分别、无明、嫉妒等三毒烦恼，我们把这些东西弃掉了，这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里开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里而能开放，并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风和畅的气候而有的。你我要想心花开放，也不是在喜怒哀乐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显现的，因为我们这八种心若一糊涂，就成无记性；若一造恶，就成恶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无记有梦中无记和空亡无际，梦中无际就是在梦中分迷失，唯有梦中一幻境，日 常所作，一无所知。这就是独头一世尽一切，也就是独头一尽。空亡不记者，我们现在种下静中，把这话头忘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涂涂的，什么也没有，只谈清究境界。这是我们用功最要不得的禅定，这就是空亡无际。我们只要二六十中把一句话头灵灵昧寥寥长之，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古前人说，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寒山祖师曰，高高山顶上，四目极无边，静坐无人行，五岳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你我大家都是有是把这些用功的话再与你们说一番，希望努力精进，不要杂用心。我再来说一个公案，昔日鸡足山西坛寺的开山祖师出家后参礼诸法，办到用功，非常精进。一日寄宿旅店，闻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张豆腐李豆腐，走上思量千条路，明早依旧打豆腐。这时这位祖师正在打坐，听了他这一唱即开悟了。可见的前人的用功并不是一定要在禅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到的，修行用功贵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乱，空过光阴，否则明朝依旧卖豆腐了。